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任小姐，我家公主久闻贵名，遗憾未能得见小姐一面，还请小姐一仗一句。 哦，公主相邀， 任小姐是初次觐见，不知可准备了拜会公主的见礼。 韶华公主乃是天子掌上明珠，荣宠无人可及，按惯例初次觐见公主准备礼物乃是常理，只是在这个场面便有些苛求了。无论如何，任安乐毕竟是三品朝廷命官。 任小姐匆匆而来，公主体谅小姐出入京城不按皇家规矩，若是未备倒也无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小姐可任选其一，只要得了众家小姐的青睐，小姐便可入锦帐得见公主。 帐篷内，任安乐拖着下巴，隔着薄薄白纱望向对面的锦帐，黑沉的瞳色看不清情绪。苑琴面色如常，却不知何时坐直了身子，皱起眉。他身边立着的苑书因为气愤紧握双手，眼底的煞气极为凌厉。 这个皇家公主好话歹话的一人说尽，真当我们安乐寨好欺负不成？ 帐外众人看着眼前僵持的一幕，面面相觑。谁人不知晋南安乐寨主长于草莽，蛮荒之地又岂能生出德才兼备的大家小姐？任安乐恐难逃折辱。若他在太子殿下面前丢尽颜面，怕是再也不会提及入主东宫太子妃位的荒唐话。大帐中半晌无声，高台上的温硕挪开眼，端起清酒抿了一口，失望的神色显而易见。唯有寒夜面色如常，嘴角微微勾起。 晏叔，起帐。 众人来了精神，盯着大帐连眼都不眨，一双手自大帐中伸出，将纱帐掀开。刚才驾车的少女笔直立于大帐前，眉目冷冽，比起禁卫军环绕的锦帐和太子所处的高台，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纱帐内的光景呈现在众人眼前，只见一个穿着绛红襦裙的少女正在沏茶，面容娴静典雅，气质毫不逊色于锦帐中的世家贵女。众人的目光循着她端着茶杯的手落在了帐中另外一个人身上，只此一眼皆怔住。大帐中身穿玄衣奇装的任安乐神情泰然，眼微垂，长发微挽落于颈间，只懒散坐着，却有着寻常女子难见的巍然大气，果然不负她响彻边塞的赫赫声名。高台上的寒夜眼底划过一抹讶然，温硕眨眨眼，端着茶杯的手一顿。锦帐内韶华公主唇轻抿，而端坐的世家小姐做梦都想不到闻名天下的女土匪任安乐竟生出了这般气度来。 任小姐， 公主既已下诏，何敢不从？不过安乐不善实话，苑琴你去吧。 是小姐。 正在沏茶的苑琴颔首起身，缓步行出大帐，朝一旁聚集谈论师父的世子走去。一旁的世家子弟看见苑琴到来方才清醒，争先恐后将位置让出。 任安乐乃将才，不善诗词歌赋也合情理，只不过他身边区区一侍女便能让帝都才俊贵女认可不成？ 苑琴垂手立于桌案之前，手中长毫泼墨挥洒，勾勒之景跃然纸上。 奇怪，小姑娘用笔竟有我鲁派之相。下笔飘逸，笔锋自然，小小年纪有如此功底，着实不凡。 说话之人乃广阳侯家的世子赵明，他自小拜在沧州鲁济大师名下，15岁成名，一幅画作千金难求， 有他此言，今日之后，苑琴才名必可远扬帝都。随着苑琴下笔渐快，此起彼伏的惊叹声在世子中传来。 好呀，是啊，着实是不错呀。 啊是啊， 真不错。 画卷之上，扶灵山脚千里之景，灵气逼人。 好，真不错， 浑然一体，确有大家之相。 苑琴收笔，朝赵明行礼。 幼时有幸拜读鲁大师画帖，甚为叹服。今日得世子谬赞，苑琴愧不敢当。 哪里，苑琴姑娘天资聪颖，若勤加练习，日后画技必不在我之下。 苑琴含笑颔首，拾好画卷，走回大帐。吴氏碧灵伸过来接画的手，径直将画放在了任安乐桌前。锦帐中端坐的韶华公主面色微沉，横起手边瓷杯，微微眯眼。众人等着任安乐将画呈给韶华公主，好将今日的闹剧结束。哪知任安乐却将画卷好，起身朝外而来，龙行阔步，气势慑人。 公主殿下，刚才任某的话还未完。虽公主召见，任安乐却难遵公主之令。 任安乐行至大帐外，话是对韶华所言，目光却落在了高台上的寒夜身上。 放肆！公主殿下召见，你竟敢！ 有何不敢？大晋朝官上中天子，下位储君。任安乐不知，大晋自何时起，公主既也有了前置朝廷命官的权利，更不知公主身边区区一个侍女，便能将三品大员视若掌中之物任意玩弄。 你居然敢妄言公主！ 公主又如何？后宫不得干政乃大晋铁律。太子殿下，安乐所言可对？ 任安乐陡然抬手，对着高台之上的寒夜目光灼灼，一片死寂。众人望向围场中间昂首而立、朗声质问的任安乐，除了叹然还是叹然。皇室尊贵如天，韶华公主跋扈倨傲众所周知，可整个帝都却无人敢如任安乐一般质问皇家。 老师所言果然不虚，任安乐此人若非狂妄至极，便是聪明绝顶。韶华若真担了他这一席话，即便有父皇庇佑，也失了大晋上下朝臣的心。 任将军所言未错，将军乃朝廷命官，忠天子之事，尽人臣本分足矣。韶华，向任将军道歉。 皇兄， 韶华公主见寒夜阴沉着脸色，终是不情不愿朝任安乐的方向微微抬手。 任将军，适才韶华的玩笑话，望将军不要放在心上。 太子殿下仁德，安乐自然会给殿下面子。 任安乐朝锦帐的方向满不在乎一摆手，仍直直盯着寒夜。韶华公主脸色一变，羞愤难平。 这个女土匪远赴万里，看来还真的只奔着太子殿下而来。 太子殿下大公无私，愿听微臣之言。任安乐敏感忤内，有一谢礼，还望殿下笑纳。 哦，可是任将军手中之画， 此算其一。 任安乐将画卷插入腰间，合手长鸣，一匹骏马自围场外奔来。任安乐一挽袖，跃上骏马，身手之利落让一众世子纷纷叫好，连温硕一抬眼盯着那道远去的身影。 借弓箭一用。 越过世子之地，任安乐随意卷起一副弓箭，朝围场内大雁飞来的方向奔去。众人眼前一花，回过神来时，任安乐已急奔百米，正弯弓成满月，一箭射向天际。 哎呦，居然一箭三雕，如此奇射之术，简直神乎其技啊！ 任安乐伸手接住垂落的大雁，调转马头，从他御马而出到如今打下大雁，不过瞬息时间，骏马急奔，直直朝中间大帐闯来。 侍卫骤惊，拦之不及，只能看着那一人一马离太子所站的御台越来越近，围场内一片死寂。 殿下小心。 哼，不必。 韩烨推开御挡在他身前的温硕，朝聚拢而来的侍卫摆手，抬眼朝正前方看去。烈日之下，身穿玄衣的任安乐气势如虹，眉眼间一抹傲气恍能逆天。韩烨眯起眼看着任安乐紧握缰绳停在他面前，与他同高半尺之远的距离，突兀而温热的触感。韩烨低头，任安乐骨节分明的手握着一幅画卷落在他掌间，他抬头撞进了一双满是笑意的眼。 晋南任安乐，见过太子殿下。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